帝臣身染重病，命三人带领二位殿下前去探望。 就依丞相。 就此前往。 大人，宽厚。 天那人在起风阵，烧得过人火把，其实欲望天下存，烧得不在火焰下四处奔你。 和山的鼓励我的 皇儿含悲泪，一旁站难民，故有啊惨，故有愧，故有伤心。 职工今日病体如何？ 会不听先生之言，有此大败，孙膑折将，乃孤王之罪矣。 职工，君家身败，不知常理，望职工保重要紧。 是啊，职工保重要紧，待等身体痊愈，再发东吴，一患不完去。 鞍马劳顿，歇息缺乏， 遵得命。 职工， 你看马谡人才如何？ 有常虽然年少，颇具才华，日后乃国家栋梁也。 不然呐、啊，不然，故看马谡言过其实，中无大用，若为重任，他必有副使。先生，你要牢牢谨记。 是。 朕病日告皇，不久于人世，本道与先生共灭奸曹，匡扶汉室，不想中道而别。阵亡之后，军国大事，全掌先生。今前来听故托付。 无忧莫的人类， Oh.

平等，咱咱咱咱有涵养，不乐意跟他找麻烦，讲打不会嘴巴吃走我心脚，讲骂我嘴尖舌巧，不比老婆棉，借阴事我离去词穷难分辨，他干活赚钱我输钱，从今后我下决心发誓诅咒笨足捶胸咬牙切齿，我不赌钱。哎，真倒霉，今儿个赶集卖蟹拔掉钱又让我给输光了，回家老婆娘要是问我呀，张启山呐，你卖的现钱呢？哎呦，我说什么呀？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哎，有嘞，我刨点沙土装塞口袋里，回家老婆娘要是问我呀，我就说买了米了。啊，对，刨点沙土。 小怀耶。 看了，我呀送给您喽。 接下来请您收听昆曲西厢记游殿。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欣赏过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演唱的《西厢记·游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请您欣赏上海昆剧团周志刚演唱的《西厢记·游殿》。周志刚是于振飞的亲传弟子，嗓音和演唱韵味酷似他的老师于振飞。在剧中，周志刚扮演张君瑞，程志雄扮演法聪。 喂，令破将帅继承恩吕匡起梁东坑起破旧传世，你呀，哇，人间圣经谁有尽？天下名山胜传动。 哎呦，原来是位相公， 少佐， 看哪里请人？ 请。 相公请人。 圣总 请。哎呦飞了噻，飞了噻，请人。大人呐，我是一客人那里，他喊我出来。 哦，不行啊， 别改。啊，大人呐。也怕哈地的别楼城啊、 不消啊 比给这么谁是上帝了这本呼吁个语不啊也得大字出来吧 啊但是还是比给 请问相公真行啊 哦小事喜诈 是公让你立在、 公差 好仗性打入昔日一个张子王能以时弊仗义的勇猛刚健哎 以在为有两大仗 哦 那两大仗义 复兴一个拟人仗好这一个记得仗可不记得是飞夸飞夸哎呀说鱼仔请问相公真伪 小事明空 阿是小王八嘎嘎公子 真是啊 上帝哈给这么亲切那个答案 君瑞 下必是君子之君相谁之谁 真是啊 哦到此荒山以后归安 一来战将福建 翁弥陀佛谁推破谁 二来拜王法本长老 去日家寺呀 嗯受阻莫非就是法冲魔 真是 哎呀失敬了 哎呀我起根啊 起根 先生请喽 就会显师徒善意师父得来亲家 哟谁强一点好这时辰 请定是去来一会呀 分 来了噻了。 到哪里去了呀？ 下山看上去噻。 去家人哪有什么账目啊？ 我是特账目去噻。 你是去在诗稿一关？ 诗稿当一个。 哎呀， 把我们师傅送了诗里，也是啊，到下山去噻。哎呀，怎么那便宜？ 来而不易，只得告我辞。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回？诗干你虽然受了诗礼，不过诗对诗礼，先生得记得一头为了你。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要请假。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陛下陛下， 不起干， 请走。 有座， 余孽子，侬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原文华山花园》，最大本事，看见个贱妇，那多开啥？介绍啥啥头的呀？一人望风呀，铁锤子拔了背来，吊睛猛吼，要想吃掉这个贱妇，我们的师傅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人鼓励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我出一本语本， 要它何用啊？ 对着个这蓝猴的人，扑都过去，再看见个这蓝猴，我接着我语本不开的，我这不头是个轰子两轰。再说一只猴跳起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请假？ 原来个这蓝猴阿婆花雨给 啊！ 徐仙徐仙，我们师傅啊，为得势力，失信发作，做罪受三审，不后事。哎，下至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是云里个。 哦，倒要听听。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姐，哎呦，但是忘记他那里在。第二句，那哈个说蓝猴呀，哎呀听，哎，说起个这蓝猴呢，个这蓝猴，哎呦，但是还忘记那里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得哈，哦哟，个第四句说得哈个，喏，财富然后然后财富，一塌瓜子财了啦，可是哈是哈的嘞， 怎么样？ 哎哟，哈的财忘记过哪里走啊？张三公。哎呀，大三门阿弥，宝宝陀陀， 哦，这次请， 请，这是乞丐君子坐。哦 ，no， 那是不缺大夫坐。笑笑笑，却睡。刘通百日功德算尽了千年的老松 唱古的金呐、 鲨鱼的是了火那块测试炮具如是谁是名人之别 龙蛇之天呀 吓到啥的哈 给是呀 哎 no 宝碧为一郎先生， 知府之地。 哪个是我周府子啊？ 哦，这个读书人连到周府子也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个周府子嘛，就是周昌多个丫鬟。张三哥，今朝你跑跑到到。哎呦，金刚力大哉！你看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大！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你四五吩咐在，发冲啊，可以无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 哎， 我去个之别，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不来听 哦。 一进山门四大神，金盔金甲七十年，一个头皮不对头。一只八头十六斤，张相公啊，狗子现在这个马上兵个，个马上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上兵啊！这个马上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上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事工、 他可真晓得呀！ 马小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几个之辈，谁那个谁四个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对双两个，七十五七个。好像张相公啊，到这家里四五岁来在，四五岁。八处可有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你跟我来了。我你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魔力不济。但是侬两首诗啊，连年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山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七十年，芝麻搭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八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掌声， 也是也不也是，给大请。就是永大神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是你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能听。你亲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来。哈，下得么啥都哈个。这下狗子一下，与妈妈一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点啊。身怀六甲，好、哦，有点身孕在，你过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商量个事呢。好、哦，身披墨赤，七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字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 一摸出五个铜币，马先生马上高龄五十岁， 那五谷子啊， 这上一个不喝啊， 这是两个喝难吗？这是啥厉害？ 哎呦，呼龙大贼！ 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上石瓦，里向乃是稀奇古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唔夹，一夹唔头，一头夹唔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难听啊，一头唔夹黄头的毛利，一夹唔头哈的马鸡。一头一家嘛，欧举大子辈；五头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个礼。 是。 张相公啊，虽然小菜都没十味个，可啦啊！哎呦，呸！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去到东城旁边来着。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的。 哦，这倒不知的。 哦，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家个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干嘛？谢 吧谢吧，也不笑啊！ 屁牙放他去， 是不是话呀？ 哎呦，自家憋着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请呢，过去随行，随行， 这次受重请。 张相公，请。 头上上中门 光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去献墨？ 小气的脸皮，小生来都该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十七八年总是 应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可见孤影了龙角。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民跟他们 是哪个啊？ 红娘对哇，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哎呀，娘哇，将天下有这般学识女子，真乃天子过生意。 到底是哪句杀谁？ 两个人他俩就是 案 之双小卷嘛、 啊。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啊。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绕的长裙，正记他卷儿大小你。 哎呀，这就是你们出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阿佩，你们不要等，我鸟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就给、 啊、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 圣 宗、 啊、 哎， 你来看小鸡路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嗯， 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两个猴子还来摸你摸你， 红上也要摸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方才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哪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呢，清家军人了，这一步更讲究了，叫谁儿对着叫谁儿，所以个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嗯，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出来了，你老几，老几，哎呀，张三公啊，好狼队比是雨狼队热闹。啥搞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望， 哎， 你这段待过外人， 你不是俺的人，你是俺后上俺的，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 那 叫你和尚 啥 不 去告诉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伯的户籍家族，得知没杀人嘛，对面上岸。 是不是胡 话？那么当个和尚的，喏，大家在看几个 在。 呀， 也是解药。爹娘不用给 劝罢请张信， 张相公，只怕你奉心邪策让人敬， 你是回来 都懂之意， 小事不在都懂其美。 哈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屁屁里哭， 哎呦，也出来了在，也出来了在。 要门闸出来个字，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张相公带着个仪器吧？我想门闸，乌云龙女，谁呀出来个字？哈哈哈哈哈！大门闸，乌云龙女。一塌八字，谁呀？出来站！